望着我， 当时的那个我，告别的那一刻，开始要做一个旅客，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眶，跟着我看成一个远方， 走着走倔强变得柔软，我们就长大了。

起来，青春的一场竞技赛，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。跳出来，双脚腾空自在，别躲起来，爱就要说出来。这是我们拥抱的未来，梦勇敢笑得痛快，人生苦短别太留恋，跟时代的线说拜拜，要尽情哭得痛快，依旧仍然公转自转，我的世界自

乐，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。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看着远方，